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47集高殿。姚文玉醒时，屋内点着盏油灯，沈泽川守在侧旁，轻声说：“ 既然和宋月就要来了，你跟我说说话，等他们一等。” 姚文玉望着垂帘，也轻声答道：“ 我让宋月到菩提山种棵菩提树，等着我。” 沈泽川垂着眼眸，酸涩逼在咫尺，仿佛再一眨眼，泪就要落下来。 冬日真长啊。 姚文玉惆怅地说：“ 我入都前一心能等到菩提山的花开。”“ 你等一等。” 沈泽川颓然地说，刹那间就沙哑了声音：“ 远处。” 姚文玉没回答，又咳了起来，这次血浸着帕子，再也藏不住。他静了片刻，道：“ 绝息的皇策推行多年，江青山是个好官，兰州留下他，那是绝息的爹娘。大帅敢为天下安定拒不出兵，他做王，启动吴军，尽可归顺。飞升虽有小侠，但仍是可用之才，有银昌的石碑在，放他回端州，端州可保。乘风。” 姚文玉呼吸加重。“ 乘风本欲功成身退，我已留心于他。兰州新皇不能没有谋臣，我走了，凭乘风的通透才学，可辅佐你坐稳江山。” 杨文玉汗尽满身，像是发作了，连面色都在发白。他抬起手抓住了沈泽川的衣袖。“ 这天下。” 姚文玉急于起身，在残喘中双目微红。“ 要你来做，薰儿年幼，还不到时候。” 沈子川反握住姚文玉，在烛光里缓声说：“ 我不是做皇帝的料。”“ 你是萧主，天下萧主。” 姚文玉坚定地说：“ 来日江山可让，但此刻唯独你沈兰州能做。”久按昭雪，审未重判。” 他喘着息，喉咙破了，那清朗如玉的声音变得哑涩，言辞间还在仓促咳血。“ 兰州，你是光明磊落。” 沈泽川泪先涌，他嘴唇翕动，一字都说不出来。“ 待策安归归。” 姚文玉手指攥紧。“ 你在我忧患，我于半年前撰写文卷，隔进衙门，尽数囊括其中， 以对八成明智略有种拙见，你拿去，从此。 杨文玉借着沈泽川搀扶的力道，猛地呕出血来，那块块红迹浸在他的袖袍上，他连血也不再擦拭，勉强牵动唇角。 江山社稷就交给你了。 海良仪卸下的那个蛋，杨文玉扛起来了。他没有遵从于别人的道，他是他自己的践行者。不论这世间要如何评价他，他都是七律而来的那个谪仙。姚元卓一辈子不入世，他做到了。姚文玉要完成诗愿，他也做到了。他赤条条地来到世间，碎了也无妨，除了俏天涯，他不欠任何人。 若是能早点遇见。 姚文玉望向窗，那里挂着至今没有丢掉的种菜。他疲惫的笑，挪动带着红线的手。 你撒谎，我是你第一个学生。俏天涯，我祝你功成身退，长命百岁。怎么不祝我立德良缘，子孙满堂？ 别撒谎， 你早就会这首曲子了。愿卓今生负你三月月，无憾。 乔天涯策马奔驰在大雪里，他背着琴冲破围栏，在禁军的嘘声里滚下马背。费生来扶他，他推开费生，从雪中爬起身，目光穿过长长的廊，看见尽头的灯灭掉了。乔天涯走几步，又被台阶绊倒，他跌在这里，忽然间肩臂抖动，仰头看着大雪，在大笑中泪流满面。 狗老天，捉弄我，作践我！ 乔天涯哭声难抑， 我都受了， 何苦再这样对他？乔天涯抬起手臂，扯掉了背上的琴。费生迈步相拦，急声道：“ 乔！” 但是为时已晚，乔天涯陡然抬高琴，朝着台阶砸了下去。那被他爱惜了一辈子的琴，发出嗡的断弦声，接着琴声迸裂，断成两半，跌在雪间。风雪遮蔽了乔天涯的双眼，他骆驼的发飞在空中，随着琴断，心也死了。 这世间既没有姚元卓。 乔天涯缓缓闭眼，像是嘲讽着荒唐的安排。 便死了焦松月。 费生追着乔天涯，在大学里问：“ 你去哪里？” 乔天涯不作答，他在转身时解掉了那把恩怨沉重的佩剑，朝着来路踉跄而行。马车停下来，既然钻出车帘，小跑着追上乔天涯。他拍一拍手，稚声唱道：“ 我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施主，前路无风霜，唯你明镜照。我佛弹指间，往事灰烟了。” 乔天涯如若不闻，既然跟着他，那一大一小的衣袂飘飘共同消失在大雪间。天苍苍，琉璃镜，不染尘埃。沈泽川独守着雪岩，从天黑坐到了天明。他听见眼角雪落的声音，时间仿佛凝固。他最终回到了曲都，从这里 望着天空，往事历历在目。 你知道那年， 沈泽川拥着长椅慢慢地说， 我为什么要答应策恩带上耳坠吗？ 费胜利在很远的后方说， 因为主子与二爷感情甚稳。 沈泽川抬手折掉了挡住自己的梅花， 因为我知道有人会离开，消失在大雪里的人永远不会再回来，除了策安。 萧池也给兰州戴上耳坠，明示着霸道，暗藏着疼爱。他每次捧起兰州的脸，目光永远都那么炽热，这是爱无可退，欲无可藏。沈泽川戴上策安给的耳坠，同样是宣告着占有。他在痛与狠中还存有温柔，这是他的柔软，他只给萧策安。飞升不敢走得太近，袁卓和松月接连离开后，沈子川就难见计色。沈子川已经站在了世间的巅峰，即便还没有戴冠，也与还在中博时不同了。这番不同不是沈泽川变了，也不是费胜变了，而是地方变了。仿佛在这屹立数百年的王都里，台阶都具有威慑力。费胜挖空心思哄道， 主子，王妃和世子已经上路了，再过几日就能入都。 沈泽川恩声，飞升默然而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